恐怕也要3到5天哦，就是很严重的声音是闷气就会那个样子。当然气憋久，有些人就开始胁肋，开始痛了，就那种不通的状况会出现。那可是这件事情你就要换一个角度讲啦，如果这个人能够被逍遥散医好，那也意味他至少要五天以上生一次气才有用啊。如果他每2天就生一次气的话，逍遥散能帮到他吗？其实可能帮不太到。就像这种生闷气的现象啊，一开始的时候这个脉啊是尖尖的回来，尖尖的脉回来，如果这个人天天都在生闷气，天天都在生闷气，久了之后那个脉被戳上来就懒得回来了。所以如果你把到我们比较传统的啊，就是老一辈的，就是我的妈妈辈到婆婆辈之间的那种老女人，她们有些就是常年的在家里面什么都看不顺眼，什么都生闷气，她们不知道怎么发脾气，那你可能就可以把到她们的肝脉，好像这个左手关脉好像结了一层茧一样，就是厚厚硬硬突突的一层壳子一样的那种血管，那个我不知道叫不叫隔脉哦，皮革的隔，那不是标准的隔脉，但是就是说常年生气，那个地方的脉一直推上来下去，推上来下去，最后就长出一层茧，所以你会觉得它那个肝脉特别厚特别硬，好像有一层硬皮疙瘩贴在上面一样。那这样的脉有的时候在外面啊，朋友的诊所帮人家，他一病人随便把把脉，那你把这个脉就会说婆婆，你这个脉是忍气吞声了30年的脉啊，对方就听了之后就潸然泪下啊，就遇到自己，那真的是很无聊的这种活动啊。但是就是说，就是好像说这样的脉，不过这样的脉其实在男人身上也很容易拔到哦，就原则上大家现在是50岁到60几岁之间的男人，这种脉很容易拔到，因为那个岁数中的男人哦，其实很多人是不太擅长发脾气的，就是不知道怎么表现情绪，可是在家里面还是有很多事情他都看不顺眼，然后他看不顺眼的时候，他就只能在家里面让他的家人观察到他，好像我们家老公好像脸色忽然有点发青啊，就是他在伤他自己的肝，生闷气很伤肝哦。那中国人说气到脸色发青这件事情，实际上是可能的，就是虽然不见得是你用客观的观察会看得到这个人脸变绿，但是主观的来讲，就是有一种类似这个心灵感应的感觉，你会忽然觉得那个人脸绿一下，就是他的肝在叫救命的时候会感觉到那人气色有变了一下，就像肾脏在叫救命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脸好像发黑，虽然他皮肤很白，可是你还是会觉得这个脸好像在发黑，就是那种很微妙的一种感应。那像这种长期在愤怒的状况，我觉得很可能逍遥散就不见得有用了哦，这是一点。那我现在是讲到说这个所谓的肝虚啊而肝郁，当然我觉得逍遥散啊比较会让人觉得吃了有舒服的情况，可能是工作压力大啦，熬夜啦，你知道有时候熬夜会熬到身上这里痛那里痛的哦，那个时候可能吃逍遥散会比较舒服一些些啊，这样子。但是其他时候如果是以愤怒来讲的话，我们之后会教解怒汤哦，解怒汤比逍遥散比较有确实的疗效。那在这边的话，我觉得如果要岔题讲一下，因为我之前赠送课的时候也讲过一些关于人的情志跟五脏的问题哦，我还是要说什么样的情志会伤肝这件事情，同学我觉得我们还要快速的把它复习一下。就是说我们一般说愤怒伤肝，对不对？直接压抑的这种愤怒它会伤肝，那这没有错，这我们都晓得。那但是呢，如果我们要用中国的这种上古的这种中医的玄学来说的话，就必须讲到肝藏魂这件事。那我们说魂是什么东西，历代关于魂的讲法，因为道教的讲法太复杂了，乃至于我们现在人都不知道魂是什么东西了。那我想回到一个比较原始的经典的世界，然后我们做一个最大公约数的正确的话，那中国人可能比较可以说是比较稳当的啊，对于魂的定义就是一个人拿出自己身体外面去创造出一个什么现象用的能量称之为魂，就是收在身体里面不出去叫做魄，那跑出去制造出一个现象叫做魂。比如说我画一幅图画， 我创造，我从无中生有创造出一幅图画，这个能量叫做魂。那如果做了一碗面，这碗面是我的魂做出来的，或者是我创做经营一家公司，这公司的经营的种种就是我的魂的能量在里面运作。那怎么样的情况会伤到魂呢？就是你付出很多可是成果很低的时候就会伤到魂。那这个伤到魂的这件事情，可能我们日本人有一个字我觉得可以借用，他们叫燃肺，你们有没有听过燃肺？中国人好像是叫什么，叫做油耗，是不是？就是一公升汽油这个车可以跑多远这个问题。也就是要讨论到伤肝的活动，就一定要考虑到一个人的行为上的燃肺。也就是说，有些人他可能并不是活在生气之中，可是他的公司是一家管理十分不善的公司，乃至于他们的员工虽然花了很多力气，可是这个公司没有制造出什么利润，然后年终奖金都欠着你不发这样子。那这样子这就是一个燃费很高的公司，那在这里上班就是一个伤肝的活动。那这个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伤肝的行为，就是你同样是花一分力气，到底可以得到多少成效。那相对来讲，成效低的活动，如果我们要保肝的话，就必须注意到我们的一举一动之中的燃费。就好比说，你为了在家里面烧一碗排骨面给自己吃好了，你一定要用最短的时间最有效率的烧法去烧出最美味的排骨面，那这个排骨面就不伤肝。如果你们东整西整搞半天，最后那排骨面很难吃，那就很伤肝。所以一定要做到一面入魂的地步啊，就是威风广场某家面店的广告标语啊，就是一定要做到这个地步。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讲，我是活在一个客观来讲非常伤肝的情境里面，比如说晚睡啦，吃得不好啦，早饭常常不吃啦，这些乱七八糟的活动都是非常伤肝的。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形而上的层面，我是一个有一点讲究保肝的人。就比如说我不喜欢帮人看病，因为我喜欢跟学生相处，我不喜欢跟病人相处。因为学生很多基本的观点需要注意的事情我们都知道，所以说出去的话比较有意义，比较有，实际上会比较有意义。可是如果你给个不相干的外人看病，你会感觉到一种感觉，是好像你这头在造墙，他那头在拆墙，你有那种感觉。就是比如说前几天就有个朋友，他因为开车送我回家，我很感谢他，所以就顺手医好他的烧音饼，他的喉咙痛啊，扁桃腺。那结果他吃药之后觉得有好，然后第二天他公司上班的时候打电话来给我，他说我现在喉咙已经不痛了，我是不是可以开始喝冰水了？我说既然你这么猴急，那就喝吧，反正你也不怪我。这就是帮病，但帮那个不太了解这个体系的人看病啊，就会常常遇到那种好像疗效被人家破坏的这种活动，就会觉得好浪费精力哦。并且你每一个人你都要叮咛好多好多，我觉得这个燃费太高了。所以我就觉得算了啊，反正就病人，我就外面的病人我就不沾了。我比较喜欢听同学告诉我他在家里面生什么病吃什么药，这听起来比较精彩。那又或者说比如说像我们在家常哦，我觉得我们家常常会做一些燃费很高的事情，比如说担心小孩这个，担心小孩那个，就念啊念啊，唠叨唠叨，对不对？可是你念了半天，唠叨了半天，其实对方也不太理你，对不对？好像不会因为你念了很多，他就变成比较听话。所以这个念这件事情也变成燃费很高。就像我前一阵子有一个我的学生啊，他跟我讲说，他的家里面是这样一个状况，就是妈妈跟弟弟每天都斗得很火热，因为他弟弟虽然已经快要30岁了，可是是个超级大宅男，然后就每天在家里面打电动，妈妈觉得这小孩将来不行，值得担心，所以每天就规劝他弟弟要上进要振作，然后就这样子一直拔河，一直，然后他弟弟被弄到火，然后就骂回去，然后就这样子，不然就框门这样子啊、哦。然后他妈妈就生气，就找这个姐姐一直抱怨，然后这姐姐呢，这个 就照我们一般家常的浪费能量的模式开始劝他妈妈，当然这个模式是我们大家都会用的。他会说，妈，他已经那么大了，他也是大人了嘛，他做事情他自己会负责任的，那你不要把他当小孩子看，你要承认小孩子已经长大了，不要那么喜欢担心我们，然后就一直念一直念，对不对？他妈妈还是继续担心，就变成互相在磨损彼此的能量啊，过着燃费非常高的生活。我就说，我不能说什么东西是正确，我跟我的学生讲说，但是呢，我外婆也是很担心的，很会担心小孩的人，她常常念我说要早睡啦，衣服要记得穿啦，不要不吃东西啦，骑车要小心啦，就地球是个很可怕的世界啊，什么事情都可以让我毁灭啊，然后没钱的时候怕我没出息啊，有钱的时候怕我累到啊，对不对？就是什么都要担心。还有最后外婆就说，那你要不要听话，让外婆不要担心？那我就说，外婆啊，反正担心是你的兴趣嘛，身为子孙都要帮助老人家培养兴趣，所以我都不会听话，请你继续担心，我帮你培养兴趣。然后外婆就说，你这个孩子真是太孝顺了，天下就有这种孝顺的孩子。然后当场就忘记要担心了，之后就很懒在担心了，因为觉得很自讨没趣，你知道。就其实我觉得我们家庭中有很多可以把事情做得燃费很低的事情，不用做得那么高嘛。那所以呢，我会觉得像如果以肝脏的情志来讲的话，什么事情燃费越高啊，它的伤肝度就会越高。那目前为止我遇得到的燃费最高最伤肝的活动称之为辩论，就是你用力去拗人家，可是你越拗人家就越讨厌你的观点。那这种在日常生活中花力气说服别人，或者甚至用到诡辩的技巧的时候，这种活动都是极端之伤肝。所以你要说一个易怒的人他的肝最烂吗？其实现在临床上未见得如此，现在是好辩的人肝最烂，就是对别人的精神的控制欲最强的人肝最烂。所以像这样的事情还是要小心。那辩论的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所谓的矛盾，一个人如果活得很矛盾的话，他的肝会很烂。那至于矛盾这个情志结构是怎么样的话，我们等一下教到易肝散的时候再来讲啊。我们现在先让大家知道这个大概就好。所以像这样的情志啊，我觉得还是要这个稍微考虑一下。当然我们可以说逍遥散有没有，我们不要讲说哎呦辩证点很难抓，逍遥散很难用，对，这是没有错。但是逍遥散它有没有好用的地方？当然有，因为它这个整个结构非常的平和中正，所以就好像经方里面有一个方叫做五苓散，就是不管你什么阿猫阿狗的肾脏病，有吃总会好一点嘛，当保养药吃总是不错的嘛，对不对？那逍遥散也是这样子，虽然你说治什么专病它特别有效，那未见得，可是什么不三不四的肝病吃它也会好一点，就是肝脏的保养啊或怎么样吃它。当然你要用逍遥散的时候，你要认识一下这个人有没有阴虚有热，就是阴虚有热就可能舌苔有裂啊， 舌头是深红的啦，然后脉跳得特别快速啦，肝脉一按到底下都空空的啦，那种阴虚有热的现象的时候，那就用加味逍遥散。那如果无热的时候就用逍遥散，因为你无热的时候如果用加味逍遥散，人的脾胃会被凉到，那样也不好。所以我从前很早以前在用逍遥散的时候，都会叫人家说你就买两种嘛，两种都放在家里面，那 有热就吃这种，无热就吃那种，那你自己吃了看感觉换就好了。那这个用逍遥散哈，它的这个平常比如说把它当保养药的话，比如说什么 B 型肝炎，对不对？你可以用逍遥散加香砂六君子汤吃嘛，就增强它的实皮效果。那这样吃久了，你说根治嘛也不见得，但是总会一天比一天好。那你说不要用逍遥散加香砂六君，你用小柴胡汤加理中汤可不可以？小柴胡汤加补中益气汤可不可以？其实科学中药少量吃都可以，就这一类的用法 就是疏肝啦、食皮啦、养血啦啊，这些方子都有的时候，这用着用着总会有好处。就从这样的角度来讲，还不错用。又或者说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状况，比如说一个人肝阴虚的时候会，刷牙的时候很容易流血，那这个时候你吃一点姜味逍遥散，哎，那个流血就会好转啊。这也是一个方法。那至于说什么肝气郁结乃至于月经不顺哦，那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它的主治就是当年宋朝它一个很重要的主治，可是到今天肝气郁结月经不顺的人的比例开始在降低，所以最近要用这个，用以这个角度来用它的话，你就必须要观察那个病人他的这个心情状态是怎么样的，你要确定他是情绪引发的，这样比较能够开得下去，不然的话可能会是别的方子。那像是女人说情绪郁结她会月经不顺，对不对？那男人如果情绪郁结会怎么样啊？但有很多可能哈，就他可能会有非常多的症状的，但是其中一种关系到肉体的，为什么要说关系到肉体？因为如果这个东西啊，他的病完全在气氛的话，他这个人会对他的病有感觉，对他的身体，就比如说一肝散症或者是四逆散症，那个比较是气氛的，他会觉得哦，我吃了一顿饭哪里都不舒服，可是你可能检查不出什么毛病，或者是一肝散症，这个人是忧郁症，就什么事都不想做，瘫在那边像废物一样。可是你说他身体什么病，不一定有病，对不对？那是气氛的，气氛用到气氛药的那些毛病的特征。但是用到逍遥散的话，他这个身体往往就会伴随着一些实质肉眼可以观察的身体的特征。就比如说，男人的逍遥散症有的时候会呈现在一个地方，就是不晓得同学你们有没有，比如说在游泳池或者什么地方观察到男人的身体，有一些男人他的乳房会有一点像女人的，你知道，就是一般男人如果不肥的话，胸部就平平的嘛，那或者鼓出来那是胸肌，对不对？可是有些男人除了胸肌之外，他那个乳房会有一点点尖尖的，对不对？就是有一点点女人的乳房。那像这样子的男人，我当然不能说百分之百，但是这样的乳房你就要想象他可能是肝气不舒畅啊，所以他的这个身体里面的这个有些东西代谢不掉，就这样堆着堆着，就是肝胆区块堆东西的时候会这个样子。那往往有乳房的男人，他的情志上面可能是常年，比如说如果这个男人是20岁的话，他可能他的5岁到18岁之间，他的家长都是管得很严或者压得很厉害，所以他这个气啊，就是长期的郁结，然后产生这种肉体症状。那要治的话，就是比如说逍遥散这个主结构啊，然后加健脾的药，然后再加祛痰的药，因为堆积的脂肪块我们当作痰来医啊，所以你可能加点什么茯苓啦、牡蛎壳啦啊，以及白芥子等等等等，很多祛痰药可以选择，是吧？那但疏肝的药其实我们也是有一些排比的，就比如说其实哦，你说要疏肝，少阳区块的这个专门药柴胡哦，其实放到疏肝药里面并不是效果最强的，柴胡是一个比较温和的，就是以疏肝药来讲柴胡比较温和。那疏肝药比较强而有力的其实反而是什么，是陈皮青皮，就是绿绿的橘子皮那种，就直接扒下来橘子皮丢下去。所以你真的治到什么乳癌呀、啊，或者治到什么肝癌的时候，那都是绿绿的橘子皮丢下来，扒下来就丢到汤里面，那个疏肝最强，那个破肝阴实的效果比柴胡强非常多。然后其次要开破一个人的气的话，其实枳实厚朴也比较强，也比柴胡强。就以疏肝来讲，陈皮青皮最强，可是陈皮青皮因为强，所以你必须要用，同时要用很补肝的药去镇住，不然的话这个人会打伤。然后再其次的话，枳实厚朴也蛮强的。然后再其次是像香附之类的药，然后再其次才是到柴胡，就柴胡在疏肝药的比例里面不是最强的。好，那这个我们要先知道一下，就将来在临床用药的时候，你如果觉得某一个药力道不够，你大概可以知道说怎样可以让它强一点，怎样可以让它温和一点啊，就是进退之间这个疏肝药的这个层次排比，我们至少大概有个概念。那这个逍遥散哈，它这个关系到血分的话，就是说，我们说男人的话，事实上肉体有一些问题，对不对？那如果是不论男女的话，逍遥散啊， 比较会牵涉到我们现在一般的说法上的内分泌失调。像我想内分泌失调在男人身上可能不是那么明显啊，可能在男人身上就会觉得这男的什么个性那么古怪，可是在女人身上如果内分泌失调的话就会有明显的症状出来了，对不对？就是比如说当一个人女人啊子宫啊月经有什么不对劲的时候，可能西医就会告诉你什么激素不够啦，要吃那，像那个东西出来的时候，你就不妨去想一想你有没有逍遥散症，有没有足以形成逍遥散症的原因，就是有没有压力很大啦，在忍气啦，或者是公司很忙可是公司不赚钱啦，就是这些问题把它想一遍，说不定你可以找到你有肝气郁结或者肝阳不足的现象，那这个时候从这个角度来治疗内分泌失调效果就还不错。那么当今如果说一般的中医院用加味逍遥散用的最多的一个地方呢，反而是我个人以为一个经方的学习者的看法来讲的话，最不适合用加味逍遥散的地方是什么？更年期综合症。更年期综合症是看起来最像是书上写的加味逍遥散的症状，却最不适合用加味逍遥散的一个毛病。因为更年期综合症，你说这个人会不会发热，对不对？有一次我看到有一个电视节目，他采访一个观众，那观众刚好在更年期哦，哇好可怜，就看到他那个拍到那个女的哈，他就这样汗如雨下哦，然后两颊通红，然后讲话一面讲一面喘，然后拿着冰水这样灌，然后一面接受访问，你知道，就让人觉得更年期的女人可以这么可怜哦，就是我会觉得那实在是蛮惨烈的一个状况，但可能就是比较严重的啦。那更年期的女人这个样子，那你说逍遥散症里面五心潮热啦，什么自汗啦盗汗啦，然后什么嘴巴热啊，什么嘴巴干，全都齐全了，所以基本上现在中医变成就是这个人是你看烧成这样是血虚发热啊，对不对？当然要疏肝去滋阴凉血，对不对？切加味逍遥散是适应的，不够的话再加什么当归六黄汤，什么生地啊，什么什么黄柏啊，再开下去，反正要把它凉下来才行嘛，对不对？可是刚好这件事情是反过来的，怎么讲呢？因为同学我想都有听我提到过经方里面的温经汤，对不对？那温经汤正是什么？嘴唇干，手心烦热，对不对？或者是身体发热，而温经汤就是张仲景用来对待更年期综合症的。那温经汤是什么底？是当归四逆汤底，就是它基本上就是桂枝当归组织的，就是那个就是桂枝汤底，它是要走到厥阴的，就是用的是热药，然后里面还有什么？还有相当大量的破阴石的吴茱萸，就是破肝阴石、破子宫阴石的吴茱萸。就是张仲景的方子为什么要用大热药来治更年期综合症？那很简单嘛，这个答案其实不在中医，现在西医都在讲了嘛，就是人的身体是有侦测自己的体温的功能的，所以如果你的身体侦测到你的身体里面某个地方在冷掉了，身体就会很急着要产热，好让你的体温能够恢复。那刚好你冷掉的地方是一个有淤血的子宫，就是你的子宫没有很干净，就到更年期了。那这个更年期的子宫，你身体不管再怎么产热，这个热血都得不到子宫去，可是你身体还一直侦查到我的子宫在发冷，我的子宫在发冷，我需要产热，我需要产热，然后这个人就上面狂烧而猛烧，然后子宫一直没有暖回来，是这样一个代偿反应的热。所以要治更年期综合症，或者是现在女生的月经发热，月经期间就是五心烦热，嘴巴发干这样子，嘴唇发干，那都是温经汤。那个意思是你的子宫冷掉了，然后子宫冷掉，你的身体不知道怎么样子宫暖起来，所以你的身体就只好疯狂的在别的地方一直烧。那如果你能够用一个方子走厥阴区块，把子宫暖回来了，马上身体就觉得没关系，没问题了，现在已经恢复温度正常了，我不用再烧了，就停了。所以就是暖子宫。那么 像现在这样子的人，你不要说更年期，现在年轻小姐啊，那种每天要吃很多冰水果，跟吃每年要吃很多很多棒的很多炖的叉冰的那种妹妹，那种活生生的这个温金汤人就在那边走路嘛，对不对？就现在很多妹妹啊，就是脸肤色是惨白的，然后满脸是青春痘的，然后一天到晚在上火的，到冬天都要穿短袖的，然后他穿不住，因为全身在发热。这就是年轻的温金汤妹妹啊，就他已经让他自己提早了30年就已经来到更年期的世界了。就是所以就是像这样的时候呢，其实最重要的是能够什么断绝生冷啊，断子宫，也就是宋朝人所看到的这个女人郁闷不通、郁而发热、郁而血虚、阴虚的这个现象，到今天如果你看到这个症状的时候，你都要稍微怀疑一下。就像我上次也讲到说，古时候的人看到眼睛发炎，有没有肝主炎，对不对？眼睛发炎的话，你要用姜味逍遥散去退啊，让肝热清了，眼睛就不发炎了。那现在的话，几乎都是五茱萸汤啊，因为肝太寒了，肝已经阴实了，脂肪肝了，所以它那个热没有办法留在肝里面，然后就冲上来，然后变成眼睛发热这样子，就像现在人都是阴实体质，就像从前古时候口疮怎么会要那理中汤，我现在长口疮动不动就要用附子理中汤，因为脾胃太寒了，所以热气被逼出来，所以嘴巴太烧了，所以要用东西把脾胃暖了，热气才能回去。就现在人的这一类的病跟古时候人是反着来啊，这也是来没有办法的一个事情。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再来看后面的啊。